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391集《疯狂打脸》。南惠瑶用的是京大官方的微博，也没有跟谁汇报，也用不着汇报。秦冉是谁啊？第一个同年12月份就进了物理实验室的人，不仅如此，还拿了6张黑牌，在人数比弱势的情况下替京大赢了 A 大一局。只是这些内容京大有保密协议，南惠瑶也就转发了徐拟清风的微博，顺便对他一顿。这要是换成周山，他能让徐拟清风怀疑人生。京大官微300多万的粉丝，每天都有各路学生在微博下拜京大，想要考入京大。偶像24小时热度太火了，京大官微一转发评论，很多人都看到了。一看到京大官微，大部分人第一眼都觉得是假的，直到伸手点进去了微博主页。微博官方认证京大，粉丝300万。吃瓜路人才震惊到了，将官微发的评论看了一遍。新生王什么意思？国家卷状元，修双专业。有黑子上来就喷， 哈哈，京大也来蹭热度啊。 有人去找秦冉暑假爆出来的高考状元的图去了。 卧槽，国家卷状元，我们找了一暑假都没找到的那个变态。 等等，我先爬墙去看看京大的论坛再说话。 官微的那个非线性盒子是啥？ 非线性黑盒子，这是什么东西？围观的人默默去百度了一下才回来评论，实际上搜都搜不到，大部分人只搜到黑盒子的问题。有一个叫直妹的网友说， 不过就是初中判断二极管电容电阻的题目，看来秦冉后台很大，金大官微都过来洗白。 有人立马跟风，直到2分钟后，评论区甩出了一张截图，非线性黑盒子问题。网页上很难搜到，评论区甩出的截图是拼接的，大概3张图，第一行就是非线性黑盒子，下面的电感、非线性电压，还有一张电路图，最显著的就是截图背景上的很明显的水印。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京大物理系的都是学霸中的学霸，随便抽出一个来都是地方的状元榜眼，基本上高中都代表省队国家队参加过国家级别的物理竞赛。南惠瑶发评论的时候也就随手写了一个非线性盒子，这是他参加国际物理奥赛时遇到的题目，真的只是随手列举了一下。一群网友懵逼地看完截图内容，那个叫直妹的网友迅速地删了自己那一条初中题的评论。与此同时，去京大围观了一圈的人，还有去找今年国家卷状元通稿的一群人也回来了。 大家好，我去围观完京大论坛，现在已经哭着回来了。不说了，给大家几个帖子网址，你们自己去看。 京大论坛现在首页都是秦冉的帖子，这个人给的链接就是单独开辟的秦冉其中两个专业考试的帖子，下面还有之前给秦冉修改卷子的两个研究生拍下的秦冉的考卷的截图，上面还发出了自动化其中专业各项专业考试的试题。网友们也有上大学正在学高数物理的大学生，看完自动化系其中考试的题目之后，一个个都疯了。 我飘了，看完京大的题目，我竟然也觉得节目组那道物理题弱智，快来一个人打醒我。 加一， 加身份证号。 这种题目他也能满分，还提前交卷。 不瞒大家，我数学专业大三在校生，但是我连他最后一道题写的是什么都没看懂。 找到了，今年国家卷那变态状元，文化科高第二名十几分的那个变态。 原来他就是今年让我觉得我是不是猪脑子的高考状元。 哇， 好意思，我来打自己脸了。 去搜搜今年国家卷状元，再搜搜今年试卷难度，再来评论吧。 南慧瑶发完微博，看着急剧上升的评论跟点赞，她退出来，然后从床上爬起来，一边去拿牙刷刷牙，一边给学生会会长打了个电话，把官微这件事说了一下。今天星期天，学生会会长在图书馆。 没事，上面不会追究的。 跟南慧瑶打完电话，学生会会长也奇怪，这和秦冉有什么问题？他也没有出图书馆，而是点开了官微，围观了一下过程。京大学生自然集体都有荣誉感，自家学生被人在外面欺负了不说，还带诋毁学校的。学生会会长跟其他人不一样，他跟洪涛熟啊，知道秦冉在实验室做的壮举，也切换了京大校学生会的官方微博，转发许你清风微博。会长只是把学生会几个高材生的专业列表一发，京大看微博看节目的学生也有不少，昨晚就有不少人发现了秦冉上节目的事儿。这会儿微博时段爆发，关于嘲讽京大学霸的图片起来，也挑起了京大人的怒火，尤其是京大物理系的学生，这些人中不乏有发展微博流量的学霸。京大大二大三修双专业的学生不少，此时一一评论。 我是物理系的，第二专业考古学，不过也是今天才发现原来物理系的不能学考古。唉，物理系不配拥有其他兴趣吗？微笑点 JPG。 坐标化学系，学号如下，辅修法学经济学，都拿到了硕士学位。 不好意思给大家拖后腿了，我是医学系渣渣，只辅修了个外语专业。 几个学生在微博都是有官方验证的，此时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其中一个知名博主爆出了京大去年物理系的新生王，大二就拿到了法学专业学士学位。一波接着一波，京大学霸们针对的是许你清风说的第二条，物理系不可能会知道古巴比伦文学。吃瓜群众眼下已经怀疑人生了，大部分网友每天抱着手机生活，自然很难想象真正努力的学霸们每天的生活。这回因为众多网友跟许你清风的节奏，京大学霸们一个个出山在线教做人，学位证书、奖章、实验记录，砸得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新生王、高考状元、京大学霸很快就席卷了整个网络。至于节目组给秦冉人设的，眼下真的没有人相信节目组会出这么弱智的一个题目给秦冉，还让他提前背台词。事情发展到这儿，节目组有没有给秦冉人设已经一目了然。网友们都能发现，比起京大论坛秦冉干的那些事儿，节目组上的那些真的不算什么。至于许你清风特意列出的古巴比伦文学，在京大物理系的那个大二学生晒出自己被国家收录的考古论文之后，没人敢对了。这要怎么对啊？怎么黑呢？而许你清风列出的三条罪名，此刻还挂飘在他的微博首页。在真正京大学霸们的露脸之下，许你清风的三条罪名就变得极其可笑。他三条罪状中的那句“我认识的京大学霸没有这样的”被人截下来，并且评论道：“ 博主，因为你认识的京大学霸都是假的。” 秦修成的经纪人在看到白天天的微博时，就来云锦小区找秦修成了。通过这段时间，秦修成的经纪人也知道他对秦冉的看重，对秦冉的所有事情都是照顾得面面俱到。节目播出之前就考虑到了这些，昨晚更是一晚上没睡。白天天跟许你清风的动作肯定是影响到了秦修成。进门发现秦修成并没有走，经纪人才松了一口气。秦修成在跟节目组商量， 导演也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白天天突然出来蹭热度。他发的微博含沙射影地说了节目组有黑幕， 把第二期提前播出。 秦修晨靠着椅背，这句话听起来挺平淡的，却蕴含着令人心惊肉跳的炸弹。手机那头的导演也收到了网上的消息，他依旧抽着烟。实际上，导演也知道，只要播放了第二期，网上就不会再有这些谣言。秦冉的吸粉速度完盖第一期，到时候第一期的这些黑点根本不算什么。因为第二期他的吸粉可怕程度，导演觉得连秦修晨跟妍希都比不上。节目组再牛逼，能请得了妍希跟杨飞给秦冉炒热度？问题是第二期提前播之前也没有干过这种事儿啊，主要是星际电视不会配合你的安排呀，这要在网上提前播出来，到下个星期六晚上八点各星际电视台怎么办呢？节目组再厉害也不敢跟省级电视台杠上，而且节目是跟电视台签了协约的。 秦影帝，这些还是跟江总商量，我就是一个导演根本决定不了。你要是说动了江总，打通了电视台的各层关系，别说提前几天，就算马上放出来也行啊。 导演要哭了。秦影帝烦躁地摸出了一根烟，他手上按着导演发过来的江冬夜的电话，直接打过去。导演说过，这期节目是在江冬夜的授意下播出来的。秦修成也想知道江冬夜是不是在故意针对秦闪。电话一通，江冬夜那边礼貌的声音传来： 秦先生您好。 没有见到人，但江冬夜那恭敬的态度几乎要从手机里传出来了。秦修晨又是一愣，江冬夜的这态度跟他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啊，听起来应该不是故意让节目组放出来的。秦修晨就说了让节目组提前播出第二期的事儿，顺带说了一点网上的舆论。关系到秦闪，江冬夜从楼上下来，眸光敛起，语气也肃然。 行，提前播放的事情我让人去联系电视台。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